朱云手没有隔山打牛的功力，一寸灰这冲来一挡，这抹气劲儿就落在了他身上，立时就朝着云山乱所在的方向冲了去。而朱云手这技能只是将目标扯到自己面前，并不带任何控制，故意冲上来帮小手冰凉扛着一下的一寸灰，那可是早有准备。人被带出去的同时，也送上了一记攻击。 鬼斩！刀光比人先一步到了云山乱的面前，但是吕伯远看到对方是主动冲出来当着肉盾，这种顺势的攻击也早已经在意料内了。不早不晚的朝旁一避，一手就已经朝着一寸灰的肩上荡去。吕伯远可以料到乔一帆的举动，乔一帆其实也猜到了吕伯远的应对，但问题是，云山乱这一手搭来一瞬间。 一寸灰正处在了被捉云手扯来的那最后一瞬，捉云手不控制角色用技能，但是移动无疑是锁定的。乔一帆知道云山乱的攻击会到，但偏偏没办法操作一寸灰闪让。吕伯远这一闪的出手卡得极精准，走位也很漂亮。乔一帆无奈将这记鬼斩的方向努力偏转，却终究无法追上云山乱的移动。 乔一帆已经无计可施，好在这不是个人赛，一道激光炮准确朝云山乱射来，强行切断了他试图和一寸灰构建的联系。虽然最终也未能造成伤害，但是乔一帆的一寸灰却已经从被捉云手限制移动的状态中恢复了。月光斩，满月斩，接连的两道斩击立即朝着身旁的云山乱去了。 镇鬼的斩击技能伤害没有多高，但吕伯远当然也不会放任角色被砍，连退两步算是避过了这两道攻击。一寸灰抽身就走，根本没准备和他在这儿缠斗。星心虽然暂时也没遭受重大伤害，但他们的阵型毫无疑问已经被轮回接连的牵制打乱。小手冰凉这边，沐浴城峰放下的那个玄磁炮已经爆炸。 一叶知秋已经冲上抢攻，沐浴城峰再做阻拦时，他却不闪不避。那边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开始吟唱，显然是要掩护孙翔的一叶知秋强杀小手冰凉。星星陷入了全面被动，一切就是从孙翔的一叶知秋挡开空档，牢笼破军逼上开始，而这正是曾经轮回的短板。 在得到了孙翔和一叶知秋后，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可以破阵冲锋、强行带起全队攻势的角色。轮回的短板通过一次转会交易被填补了，但是星星的短板呢？此时正在孙翔、一叶知秋的狂攻下，束手无策地等待着队友的救援。星星的做法真让人有点无法理解啊！ 星星的做法，并没有追着比赛现场点评，而是在议论着这个话题。他们原本认为，星星花力气提升小手冰凉的装备，是安文义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可以很好的驾驭这个角色。但是就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他们看不出，他们看到的依然是安文义反应慢的缺点，而这缺点更是在这场比赛中直接给星星带来了麻烦。 如果他可以快一点给一个神圣之火限制一叶知秋的活动空间，那么一叶知秋恐怕不会破阵成功。如果他反应快一点，那个斗破山河也应该躲过的，不至于被命中然后直接暴露在一叶知秋面前，让全队被动。星星战队的这套团队阵容是需要依靠镇鬼的辅助和控制来强化全队战斗力的，所以在开战后要尽快让镇鬼布阵成型，而枪炮师是远离核心战场的。 也就是说，真正正面控制局面的只有君莫笑和海无量两个角色，这就要求团队的牧师必须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安文义没有做到，所以星星很快就被轮回打乱了。两人接连议论，分析出了许多问题，而安文义正是这一堆问题的核心。 简而言之，最终结论就是，如果换一个牧师选手，最终会打成什么样不说，但至少星星不至于在占据地形主动的情况下，这么快就被轮回给打散了。是的，打散了，星星此时已被彻底打散。 鬼阵没有布起来，治疗被人抓住狂攻，菊魔笑和海无量在沐浴成风的拼命支持掩护下才摆脱那端的纠缠，回原来救。但轮回战队马上又是一次换位转火，孙翔的一叶知秋杀了个回马枪，扔下小手冰凉攻击了菊魔笑和海无量，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却接过他的攻势，向小手冰凉倾泻起了火力。里外战术，荣耀基本战术之一，近战与远程交换攻击，持续输出的战斗。而现在里外战术是由孙翔和周泽凯两个联盟中最顶尖的攻击手，以及一叶知秋和一枪穿云近战和远程中的两个顶尖角色打出，威力有多强劲可想而知。星星在这两人的里外交换牵制下根本无法阻断他们的攻势，而轮回就是用这样的打法在本赛季不知多少次迅速切毁对方关键角色，就算没有得手却也极大地牵制住了对手，让对方的战术体系根本无法有效运转。而星星此时面对的局面更加糟糕，他们干脆是治疗最终被对方直接踢出了比赛。星星输了，但是真的没人想到他们输得这么快。11分58秒，这是团队赛最终的用时，比起25分47秒的团队赛平均用时少了差不多3/5，让人一看便知是一场治疗上来就被打掉的比赛。轮回的粉丝们跳着笑着，个人赛全输又怎样，最后的胜利依然属于他们。星星的支持者们此时却沉默了，当看到唐柔在擂台赛中的表现，看到小手冰凉那一身银光闪闪的新装备时，他们对这场团队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战队要击败冠军队轮回了。哪里想到最后的团队赛竟然是这样一次飞快的惨败。安文义让所有人失望了，他虽然一直被称为星星的短板，可是在星星刻意的战术掩护下，他并没有影响过星星的胜负。但是这一次正如潘林和李一博所分析的那样，安文义的短板在比赛中留下了漏洞，正是这些漏洞导致了星星被轮回迅速击溃。 还是换个牧师选手吧。 现场的支持者、电视机前的支持，甚至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都在这样给星星提着意见。 哎，提升角色实力这根本行不通啊，角色是死的，人才是活的，要以人为本啊。 李一博在这次比赛转播的最后如此感叹着。赛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问题也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而处于风口浪尖的安文义在战队的安排下并没有出席招待会，他坐在备战室里默默地看着电视里叶修被媒体记者长枪短炮地包围着，追问着有关安文义的问题。安文义摘下了眼镜，将脸埋在了双手中，他知道自己这次搞砸了，拿到了战队倾力打造的牧师角色，迎合自己风格打造的牧师角色，自己却只能是这样的表现。看来自己真的当不了一个职业选手，自己所期待的一切大家都只是泡影吧。或许这次也是战队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大概真的要找新的选手了，转会窗口现在还未关闭。 你觉得安文义具备职业水准吗？ 安文义摘下了眼镜，却无法阻止声音传入耳中。电视里有记者很直接地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完全不像很多评论还算委婉地表示安文义的水平不够好，而是直接质疑他有没有职业水准。留在备战室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不止安文义一个，听到这赤裸直接的问题，乔一帆条件反射般地找到遥控器就想把电视关掉，结果正听到电视里叶修坚定肯定的口气。 当然，毫无疑问。 乔一帆愣了一下，举起遥控器的手又缓缓落了下来。 他看了看安文义，发现他已经抬起了头，神情有些诧异，但很快就戴好了眼镜，认真地看起了电视。 那你怎么解释他今天的表现呢？有几个细节，我想应该不是失误或是诸如此类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他能力不够吧？ 有记者问。 哦， 叶修笑着摇头。 那只是因为他拿到这个新的角色才两天，他需要适应角色，同时也需要适应一些他之前可能没有承担过的职责。没有承担过的职责，那是指什么？就像今天的比赛这样，站在正面战场上的牧师。但他做的可不太好啊，第一次，而且是面对轮回战队，你指望他做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说来，星星会继续相信他，而不会重新招选一位牧师选手？绝不会。到底他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星星这样看好他？特殊之处，他是星星战队的一员，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星星战队的一员。安文义呆呆地望着屏幕，当他再一次对自己产生怀疑，再一次对未来产生不确信的时候，叶修却在大众面前明明白白地强调起了他的身份。他是星星战队的一员，所有的信任都只是因此而来吗？安文义很感动，但是很明显，记者没有被这样的答案所触动，在他们看来太违心了，根本就是为了相信而相信。 如果安文义一再重复今天这样的表现，你还会说这句话吗？我想，他不会让我这样为难。 叶修说。